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5集。太后心中一喜，戳朱夏的肩膀，说道： 你这小蹄子，竟还瞒着哀家。哀家还以为你压根儿没戏呢。 朱夏嗔了太后一眼，扭过身去说道： 这叫奴婢怎么说嘛，难道还上赶着到您跟前说昨儿沈公公又捎来帕子了，今儿沈公公又送来钗环了，羞死人了。 太后悠悠笑起来，果然嘛，情爱是无底深渊，谁能逃得掉，太监也一样。太后用帕子试了试眼角，做出一副愁苦的样子，说道： 哎，你陪了哀家这么多年，能嫁个如意郎君，哀家心里高兴，可这个沈爵实在不是个好把控的。你瞧瞧，陛下成日里只知道贪玩，还耽误功课，他是想把哀家的孩子养废呀。 朱夏变了脸色，忙说道： 娘娘，您误会他了，奴婢这就把他叫过来，您好好问话，他若有做得不好的，您就罚他。 太后摇头，把朱夏的手拉过来放进掌心，说道： 哎，哀家知道你一心为我，哀家也不想和沈爵闹到那般田地，如今之计呀，唯有夺了沈爵的位子，让他栽下来，让那起子杀才都远离万岁，万岁才能用功。你也别急，夺他的位子也不是就是要处置他，亏待他怎的，还让他在司礼监待着，当个随堂秉笔，由他挑拣。你想啊，你地位比他高，他还不得事事都听你的。 朱夏拧紧眉头跪了下来，说道： 娘娘说的是，娘娘放心，轻重缓急朱夏还是分得清的。 你要做的事儿就是拢紧沈爵的心，必要的时候刺探些情报回来，哀家心里有个底。 太后缓缓抓紧朱夏的手说道： 明儿是中秋，大行皇帝孝期未出，宫里一切从简，哀家早些让沈爵回去安歇，你先到他的家里去，布置好，安排妥当。男人嘛，就爱贤良持家的女人，在外头经历风风雨雨，回到家女人给他玉贴，心里才暖和。他府里听说冷清得很，你好好下一番功夫，弄得热闹些。按说嘛，偌大一个府邸，没个主母怎么成？你可听明白了？ 朱夏重重点头。夏侯恋坐在游廊里扎兔子灯笼，莲香的儿子荣哥儿和府里一个妈子的女儿在他边上眼巴巴地等着，都才四五岁，身上换了新衫子，红灿灿的脸颊，眉心还点了抹胭脂，像菩萨旁边的善财童子。夏侯恋从水盆里把泡软了的苇篾捡出来，先搭骨架子，粘着两道苇篾圈起来做腰，再抽出两根从腰里面穿过去交叉编在一起，不放心还能在腰中间加个横杠，接着扎脑袋，脑袋容易编，圈两个圆糊在一块儿，上头蹬出一截当耳朵，撂开手，一个灯笼架子就成了。两个小不点儿看得一愣一愣，夏侯恋不经意间抬起头，瞧见前面一根廊柱子后面站着昨晚上救的那个小姑娘。莲香说她叫李妙珍，是李家的庶女，没娘的孩子，准是被主母苛待过，浑身上下半两肉都没有，也不爱说话。他原本该冲入教坊司， 沈觉给大理寺递了话，把他改成官奴，放在沈府。他换了新衣裙，藏蓝色的被子，天青色的马面裙，睁着乌溜溜的眼睛偷看，还是不说话。见夏侯恋发现他，唰的一下躲回去了。夏侯恋笑了笑，低头糊纸，他怕小孩弄破，糊了三层牛皮纸，再用朱墨点上眼睛，挂在灯杆上，下面缀上小流苏，拎起来一瞧，两个肥肥圆圆的小兔子在手边晃来晃去，两个小孩欢呼起来，够着手抓兔子。夏侯恋把灯笼举高，说道： 去把那个姐姐牵过来。 小孩喊了声好，蹦跶过去拽她的袖子，那姑娘看着都快哭出来了，挨挨蹭蹭磨过来。夏侯恋又砸了一个灯笼，点上眼睛，挂上杆，挨个发给他们，说道： 人人都有份儿。 两个孩子欢呼着拎着灯笼跑了，李妙珍捧着灯笼还站在原地。 有话要跟我说？ 夏侯恋问他，他慢吞吞地从怀里拿出一块羊脂玉玉佩，用手帕包着递给夏侯恋。 给我的。 李妙珍点点头说： 谢谢你救了我。 他声音很小，蚊子叫似的，夏侯恋费了老半天的劲儿才听清。他垂下头又说道：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娘亲说知恩要图报，我没钱，只有这个玉佩，送给你。 夏侯恋失笑，揉揉他的发顶，说道： 你娘留给你的东西，我不能要，你自己收好，等以后你有钱了再给我也不迟，我不贪心，你给我一个铜板就行了。好了，去玩吧。 李妙珍重重嗯了一声，捧着兔子灯笼噔噔跑远了。夏侯恋伸了个懒腰，收拾水盆和牛皮纸去沈觉院里。沈觉的院子寥落得很，他不大喜欢别人进他的地盘，负责洒扫的只有几个小厮和莲香。暗淡天光下，婆娑的树影在庭橱上徘徊，风吹过来沙沙一阵响。他的院子不似府里别处精致秀丽，像文人画里端庄的山水，那些地方是为了待客给别人看的，只有这个院子是他自己的天地。这样想起来，沈觉真是个矛盾的人，明明权势滔天，却自律的像个僧侣，不争口腹之欲，不恋红粉之色。偌大的庭院除了两缸枯荷，一棵梨树，竟然再无其他景致。青瓦白墙，清冷的像一座废墟，没有丝毫的人气儿。别人只见得他登堂入庙时，系鸾带穿夜纱，被文武百官簇拥其中的如山排场，却不见他所居小院的素衣白裳，心如止水。夏侯恋在院子里坐了会儿，觉得困，进屋去打盹。睡得正香，外面喧嚷起来，帐子忽然被掀开，明亮的光照进来。夏侯恋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有几个小厮七手八脚把他拽起来，他顿时清醒过来，死命挣扎，从人缝里挤出去，顺便拿檀木架子上的衣裳穿起来，又惊又怒道： 你们干嘛？ 大胆奴才，趁主子不在竟偷懒偷到主子屋里，莲香呢？把他给我叫来。 门口响起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，夏侯恋望过去，一个丰腴的女人站在门口，梳堕马髻，满头珠翠，耳下两个嵌蓝宝石坠子，在阳光底下闪闪烁烁，像两滴将落未落的露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